reckless love is strong. I wish my soul was more terrified and scared to death. I'm searching for a way to keep you more in check. Hear what I gotta say. Don't you know by now when I scream out loud that I'm going. 北京青年广播活力调频，活力调频 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聆听未来。年轻的心都是一个特立独行的世界，不沉迷过去，也不虚构未来，轻狂着别人的陈规，默守着自己的勇敢。年轻不计年龄，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乘坐982时光穿梭航班，青年人，请您刷脸登机。通过，通过，通过，通过。 哎，机器坏了吧？这都不是青年啊，怎么也通过啊？ 本系统年轻不计年龄，以此刻心理活动为准。 活力，勇往直前，年轻不计年龄。FM 98.2，生而不同，你够年轻吗？ 在偌大的北京城，寻找一个你爱的人有多难？一个人在家吃外卖的时候，是否也想过有一个真实的伴儿？工作不顺，独自走在车水马龙的大街，你是否想过逃离北京？也许有一个相同境遇的他，也在北京等着你相遇。北京首档广播可视化大型交友节目进驻 FM 98.2，说真实的话，做真实的事儿，交真实的朋友，触碰真实的内心。博虎点秋香，我们用最俗气的名字做最有情怀的节目。 各位好，我是主播张彤。 Hello， 大家好，我是一梦。 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 FM 98.2，每天19:30为您准时直播的博虎点秋香。我们是一档大型全媒体交友互动节目。 是的，欢迎您加入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或者是搜索微信公众账号98魔力工厂，点击右下角的视频直播，体验98全平台可视化系统，与我们面对面的实时互动。 当然，还可以通过我们的深度合作直播平台花椒来去搜索活力98，就能看到我们了。希望大家多多的与我们进行互动。 是的， 也希望大家能够喜欢博虎点秋香，也希望大家都能够跟我们互动聊起来哈，因为我们都能实时看到大家的留言，也能看到大家的赞和小礼物，希望大家 是的和我们互动起来吧。 没错，那么今天呢，我们昨天预告过了，我们易云已经来过一期了，但今天呢，我们会继续挖掘它的更多的亮点，更多的细节，更多的我们意想不到的点，看看今天有什么样的惊喜。好， okay， 易云还是来打个招呼 吧。 Hello， 大家好，我是易云，很高兴今天又来到我们的博虎点秋香了。 好，易云还是来做个自我介绍吧，因为可能有些朋友是今天第一次见到你。 我是我们中国传媒大学2015级播音本科班的马易云，是一个山东青岛人。 是青岛人，山东人， 对，山东人。 哎，会说山东话吗？说两句山东话。 山东话特别土的青岛话。 你说什么呢？我不是山东人啊， 就是山东。 说两句，青岛人说话就这个样。 哦， 真的还挺土 是吧？ 哎，不是，因为我是大连的嘛。其实，山东有一些发音和大连有一点点类似。 其实我觉得青岛离大连不远， 因为山东当时闯关东嘛，然后闯到东北了嘛。 对对对，你们家是不是就是祖上也有山东的亲戚了？ 我的祖籍就是山东的。 哟，那真的， 东北很多人的祖籍都是山东的。 那咱仨其实根儿上都是一家人呐， 都是 山东 山东的。 哎，是的。 好，我觉得刚才易云虽然啊，青岛的朋友不许嫌弃了。说了哈，我觉得虽然说咱们的确实比较接地气，但是的确让人觉得很有家的味道， 对， 很亲切。那易云，今天我们也希望你能带来一个比较有个人特色的一个才艺展示，好不好？ 好。 昨天我们是通过了一首歌简单唱了几句，歌词也没咋记住。今天咱们就通过你的这种比较独一无二的形式展现自己。 好，就 是 咱们都说这个语言的魅力，对不对？ 对。 然后今天呢，我就来模仿一段这个评书。 评书， 哎，对，就是特别传统那种，有着响板，啪一下，就那种感觉的评书。 哎，你 简单， 你不是你这么年轻，你就是对评书很感兴趣吗？ 因为我是觉得那个声音蛮好玩的，所以说就想试一试， 是这样， 曾经也自己试过，对。 好的，可以给我们展示一下。 好， 期待，来， 艾云。开始你的表演， 开始你的表演啊！ 上回书说道， 哇， 张飞、张翼德驾马来到曹操营前，大骂道：“曹操，你不要脸！你想想，曹操乃何等人也？”回敬道：“张飞，你别在那瞎吵吵，我南山打过狼，北山打过虎，没见过你这么个花脸狼。”有种你就进城来斗。好了， 好，我觉得可以了。你知道为什么我事实打听？我怕他的语音发声老师听到之后说你这个语音发声课会不会忘掉。 哎，不过真的是还是挺像那么回事的、啊哎、 对。而且我不知道妹儿你有没有观察他刚才在镜头上哈、那个在说到关飞张羽的时候，那眉毛都要就是都立起来了。 是你说的那个情景再现吗？ 对，我觉得应该昨天看节目的很多朋友也会说易云其实表情特别丰富，特别有戏哈。 是，而且 也希望 小伙那眼神特别精神。 是的， 对， 所以说该解表情包的解表情包了。 哎哎、对，哎，就真挺好的， 真的不错。这个才艺是我第一回听到。 嗯，是，对，很多都是唱歌呀什么的。 对对对对对，我们也希望更多的年轻人喜欢我们的传统的一些艺术的形式啊。我们也是非常的鼓励大家能够多带来不同形式的才艺的展示哈。 没错。 刚才易云展示的才艺，我觉得我们俩听得挺精神的哈。 嗯，特别精神。 是，那接下来我们这个环节呢，我觉得可能要难为易云。我们昨天是问了互动话题，让他展示了歌，然后让他问了 的话题， 对，还记忆犹新哈， 非常记忆犹新。 对，这个定位是相当准确的， 而且给咱俩的那个是50度60度嘛。 对对对，对他的节目 的， 对，我今天还我过了那个节目半天，我才反应过来，他说他对他的好朋友的温度是70到80度。 不、哦，这就是、 对、 啊、 我们两个温度是50到60度、 啊啊。为什么呢？ 嗯， 是因为我好了 吗？那个就是嘴瓢了，昨天其实是70到80度的。 没事儿没事儿，我们俩对你也就20度左右吧。 垮掉垮掉，都垮 垮掉。 所以说今天这个节目呢，就接下来这个环节啊，就是展示我们俩对易云20度甚至0度的一个环节。 冷漠是吗？ 对， 是 因为这个环节我觉得梦出的题嘛，因为这是女生比较了解的问题， 女生比较了解的就是考一下你们男生。 对，我估计我提前看了看题， 也顺便考一考你。 对，我觉得我也够呛。那先是什么题呢，妹儿？咱 先来，咱们第一个问题，来，咱先看一个图片好不好？ 哦，图片题， 哦，图片题， 你这个问题是什么呢？ 来，那个， 以下哪个产品不能用来上粉底液是吗？ 易云能看清吗？ 我能看清，不能上粉底液。 A B C D。哪个不能上粉底液？ 对，就是 ABCD。 我选 C。 以下哪个产品不能用来上粉底液？ 你选 D， 我选 C。 D 是啥呀？ 地，嗯， 也头像一个淋浴头，我觉得 行，我觉得可以，我觉得就是这个，我觉得可以，就是通过这个图片，我发觉 C 它明显是个鞋刷子嘛， 啊，是吗？ 是鞋刷吗？是不是鞋刷？ 当然不是， 不是吗？ 这样，哦，我来说一下，来，我们再看一下这个图片，再看一下 啊， 这个图片是 B， 选 B 哈， 对， 这是两啊。答案是 B， 对，答案是 B， 没错。 好，那下一个问题，我们俩都答错了， 对啊， 各扣10分，好不好？我们100分制啊。 C 和 D 是什么呀 ？C 和 D 都是那种粉刷 刷子， 都是那种粉刷，它是不同的形状而已。 哦，所以它并不是个鞋刷， 没错，并不是。是的，那么下一个问题， 下一个问题， 来再看一个图片，哎。 嗯，这个问题是以下哪个明星画的是桃花妆？ 嗯， 桃， 这个问题我又懵了，这真不会。 以下哪个是桃花妆呢？第一个是黄子韬，第二个是 吴倩， 第三个是范冰冰。然后这个是陈赫。 我觉得在这里我想邀请一下我们各位的网友朋友们，希望大家多多的留一下，大家可以刷一下 ABCD 哈，就是只要刷 ABCD 就可以了，看看大家能不能答对，好不好？ 对呀，陈赫你看那个脸上俩桃花都那么大了，我觉得不是陈赫。 你要不要这样啊？ 他真的是直男癌， 太桃花了，这都。 我觉得要我说，我会选择 C 范冰冰。 C 范冰冰， 我觉得这个，你看头上也有花，然后这个印堂这儿也有花，嗯，对，我觉得应该他是吧？ 确实是范冰冰，嗯，桃花妆， 嗯， 而且 他， 而且他画的，而且他演的这部剧是武则天， 武媚娘传奇， 武媚娘，对，没错， 啊，嗯， 那个时候的女的不都是这儿？画的桃花吗？是不是？ 嗯，那可是皇帝给他设计的 啊， 嗯！ 皇帝给人设计的， 那可是独家定制啊，全球仅此一个呀，啊！嗯，那我们俩我积了十分了，一云你还是零蛋啊，嗯？对， 哎， 那个我有点小骄傲了，啊 哎。还有一个问题来，就是下图哪个是现在流行的咬唇妆？ 咬唇妆， 咬唇， 怎么咬雀子，啊，咬死了。 那个 我觉得妹儿你过分了，这 A B C D 我要我看来全是， 应该是 来弟弟说是哪个？ 依云你觉得选哪个？ 我觉得肯定不是四 D， 太简单了。 对，我也觉得 那是肿的，那都是 那是打肿的，我觉得 肿了， 嗯， 那就应该是 选什么呢？ 快点 A， 选 A， 终于对了。终于是对了， 对吧？ 对，你 C 是不是？ 我其实想选 D， 他第一个就排除了。 这哪咬唇呢？这唇是咬唇啊。 嗯，我就像昨天易云一样，他不是拆字儿吗？暖男嘛，他不是拆了字儿吗？ 啊， 我也拆字儿嘛， 啊， 咬唇啊，妆，那不就是 D 吗？ 没有没有。那其实这里呢，我呢作为女生嘛，还是单独给这个易云出了两道题。 哦，啊，你还有特别定制题？ 对，我还特别定制了两道题 啊。 你希望那个易云可以喜欢啊。 所以说今天我觉得二十度都不到了，今天你给易云的温度估计零下二十度。 零下了是吗？好的，那你看啊，就是一个问题，就是首先呢有一个开场白，就是男朋友和女朋友 啊， 就是男方呢说你先睡，我和朋友开盘这个游戏 啊，开盘， 然后这个女的说都几点了还打， 嗯， 然后男的说乖你先睡嘛， 嗯， 然后这女的说算了反正游戏比我重要， 嗯， 朋友就是这个朋友也比我重要，你就去玩吧， 嗯， 然后男的说好嘞， 这女孩肯定生气了， 然后请问接下来， 嗯， 这个女生会干嘛？ 挺好， 嗯， 有选项吗？ A 和男朋友说晚安， B 继续和男朋友聊下去， 嗯， 让男朋友陪她， 嗯， C 生男朋友的闷气， 嗯， D 和男朋友一起开黑打游戏。 我反正没有答案， 没有固定的答案， 没有固定 的 答案， 没有什么固定的答案 啊。 我觉得女孩应该会生闷气吧， 就是你觉得女生会选择 有这道题有两个答案 啊， 就是肯定我觉得应该不会开黑一起不会，然后也不会啊，有可能说晚安然后再生闷气， 嗯， 组合答案， 组合答案， 你解决说一下答案吧，我觉得我也 是，嗯，就 是 A 和 C 说对了的吗？ 就是和男朋友说晚安， 然后 因为这个晚安其实就代表了生气， 嗯， 哦， 然后紧接着就是生男朋友的闷气了， 对， 所以说这个晚安是这么说的， 哎， 嗯，晚安， 啊，好，这是初级题，中级题来， 还有加大难度， 对，就是女朋友和你吵架了，一气之下， 嗯， 说让你滚，此刻你应该怎么办嘞？然后 A， 嗯， 先离开让女朋友冷静一下过后再哄， 嗯， B 立刻低头和女朋友道歉， 嗯， C 抱住她和她说我滚了你怎么办， B 和他讲道理， 啊， 让他给出滚的理由， 嗯，依云好好想啊， B 和 D 是排除的，就是立即低头和那个 讲道理 是排除的， 嗯 嗯， 组合答案吗？ 不是，一个 一个答案， 对， 那我觉得应该选 A 吧。 A 是什么？ A 是先，哦天哪，他选的真是就， 哦，或者是 C， 不，这是最错的一项。 A 是先离开让女朋友冷静一下过后再哄，女生是不会冷静的。 哦， 正确答案应该是 B， 立刻低头和女朋友道歉。 是吗？那不会更生气吗？ 对啊， 不会。 哎，我觉得就是可能女生跟男生确实对于同一个问题的看法的确不太一样哈， 嗯， 因为我觉得要我选，我可能我会跟易云会有点相似， 嗯， 我觉得就是说如果两个人哪怕说男生 就是第一时间再去解释，可能问题会这个雪球越滚越大，矛盾越积越烈。但是呢，我说现在如果两个人都暂时的先冷静一下，有可能有利于 这个问题的话。不过这道题我觉得也是分情况，如果就是生活中的一些小事情，我觉得真的是没有关系的。我觉得男生低头就低头了， 对对对 对 对。 但是我觉得如果涉及到一些原则上的问题的话，我觉得 那我觉得女孩就不要原谅他了。 那我不是不是，我指的是双方，就是我指的是别的原则，并不是一些所谓的那些原则一些原则上面的问题的话，我觉得双方都应该冷静一下，然后再解决这个问题。而且不光是女方要冷静，男方也一定要冷静。 对对对对 对, 对， 有的时候男生冲动起来，其实比女生要冲动。 是的，因为我之前咱们在节目中也谈到了哈，说谈到我的一个感情观念，包括我们的很多的嘉宾，包括主持人也都非常理解哈，就是非常的赞同，就是说两个人在遇到矛盾之后啊，一定要进行沟通。 对， 可能这个时就是说什么契机去沟通非常非常重要，但是大家一定要注意，要注意沟通，千万不能说冷战。如果一直冷战的话，有可能两个人会有遗憾了，就这个问题再也解不开了， 再也解不开了。 对，这时候 死结了就 对，男生要绅士一点哈。 是的， 对，要就是尽力的主动去化解一下矛盾。女生也不应该，也不能完全的说摆一副这个高高在上的面孔啊。 其实我觉得，因为以前做节目的时候，咱们也说过，就是两个人在刚开始的时候，我觉得大部分的情况下，就是男生不管是在就是精神上面呢，还是财力方面，就付出的可能相对来说比较多，但是到偏中后期的时候，我觉得两个人一定要达到一个 平衡 点，平衡， 对对对， 对，这样感情才可以更好的发展， 更恒久，更长久一些。 对，没错。 好，不错，我觉得咱俩这个可以当一下感情专家了，问题的的确还可以。刚才易云答了怎么样？你觉得？ 易云，你看那前面的几道题够呛吧？ 答对了一道， 答对了一道， 对， 哎，后面这个 答对了一道， 感觉也是太易 云 一看就是一个直男，太直男， 至少不是弯的就不错了。 他五道题里答对了两道， 对， 还可以吧？就是因为我们之前也出过类似的问题，有些男生可能一道题都答不对。 对， 对，我 直男了，相当直男了。 不不不不不，你是个直男，没有癌啊。好，刚刚我们也是通过了我们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环节，叫做女生的世界你不懂，我们了解了一下女生的世界究竟是什么样的。那么以后我们有女嘉宾请到我们的现场呢，也会问一些男生的世界你不懂的问题，希望我们各位期待一下。 没错， 再次的欢迎我们各位来到我们的博虎点秋香，也希望大家能够搜索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我们的982魔力工厂，点击右下角的视频直播就可以体验我们的982全平台可视化系统了。 是的，您还可以通过982深度合作的平台花椒找到活力982收看节目的直播，参与直播的互动。 我们是格外希望大家能跟我们互动起来啊。 没错， 今天的朋友进进出出还没有留言的，有点小伤感。那么接下来我们进行的这个环节呢，考验了考验易云。那么我们都两天节目了，得让易云说说既然来到我们节目啦，非常重点的一个目标就是你找朋友，你要找什么样的朋友，是不是？这个问题还没提所以说接下来这个环节叫做定义未来的他。这个环节希望易云用五个关键词，通过主要相对没那么重要的这样的一个顺序，一二三四五的这样的一个顺序，然后排列一下，然后描述一下未来的另一半，也可以是未来的好朋友哈，都无所谓哈，都可以，友情爱情都可以哈，就是勾勒一下未来的这个朋友的一个大致的轮廓，好不好？ 好， 先说第五名吧，第五名的关键词 来吧。 比较不重要的是吗？ 也对，排在前五肯定。对对对，没错。 女朋友 可以啊。 女朋友的话，那就是相对没那么重要的话。 你要不先说第一个也行。 我先说第一个吧。 行。 最重要的就是要懂事儿。这是最重要的第一点。 你说的这个懂事儿啊，我不是特别的明白。就是要善解人意是吗？ 对， 可以理解。 对，可以理解。 OK, 善解人意。 然后 第一个。 第二点是孝顺。 要孝顺。 这个我觉得孝顺应该排在第一点。 是吗？ 这是人意云自己的选择。 那好吧。 因为我觉得就是可能善解人意的话也包括孝顺，但我单独的分出来的话还是孝顺排第二位。 对对对对对。昨天易云通过我们那个歌曲的分享说今天是你的生日妈妈，我们就看得出来易云就是一个很 非常孝顺的男孩。 对对对对对。所以说我觉得要求另一半或者说好朋友都孝顺，我觉得这是三观上的一致，也可以非常可以理解啊。来，第三点是什么？ 第三点的话就是长得好看，可爱。 行，咱们一会儿再来细致问一下这个问题。先来说第四个关键词。 第四个 能看书，而不是说天天抱着手机。 啊，就是爱看书。 对对对，对， 能够时常的满足一下自己的精神世界的食粮。 对对对， 是不是？嗯，那第五条是什么？ 第五条的话，应该就是还有什么呀？女生还有什么特点？然后 你可以也说四个，说四个也行。 啊、妆不要太浓。 妆不要太浓。啊确实 好，就是他喜欢就是稍微的清新自然范儿的一些女生， 没错。 嗯，那么我们接下来就得问问啊，易云，你说长得好看这个女孩，长得好看其实这是一个主观的词儿，对不对？嗯、因为每个人他对、这个、 审美不一样的， 对对对。但是我们所有人都觉得妹儿很美，嗯 嗯。哎呦我的天哪，不要扯我身上。 其实他内心一直，我的小伙伴张彤太给力了啊， 姐不行了，乐不行了，不行。 Hello， 这位朋友哈，我们的新都。周家的范宝跟我们打了一声招呼哈、 哎， 也欢迎你进到我们的直播间。我们再继续问一下易云，你觉得这个好看？比如说，你说昨天你说这个，你对自己的五官中眼睛比较的看重，嗯、觉得眼睛比较的清澈，比较好看哈。那你对于你的另一半，你觉得你对于五官上的要求有哪些呢？能不能细致一些？ 这个我一直没有特别特别细致的要求，就是。嗯，缘分 就是眼缘对了， 对，就眼缘就看对眼了，我就喜欢 啊、 哦。对，就这样。 那我稍微的替我们的广大的这些女同学们问问哈，你觉得女明星中哪个你觉得不错？ 嗯， 能不能给我们一个参考的小样本？ 中国的， 中国的， 中国的。 我想一想，嗯、我比较喜欢陈意涵。 哦。哦， 古灵精怪的那个台湾的女明星，是不是？ 而且她很努力，很努力、嗯，而且她还很爱看书，还很爱运动。 运动，对对对，这是一个积极正能量的女孩。 就陈意涵了，对，就陈意涵 了，明白 了， 明白了。所有像这个意涵啊，我们的可爱的意涵这种范儿的、 哎不不不，很有可能就是陈意涵。 真的吗？ 就是陈意涵了。 嗯，哎，你这朋友跟你打招呼说，一梦姐越来越漂亮了。 哎 ，hello， 真是都不夸夸男主持，真的有点伤心。 男主持很帅，男主持很帅。 好，刚才我们通过五个关键词，是勾勒了一下易云的他觉得理想的中的另一半的一个大致的形象。 嗯， 我们觉得还是比较清楚的哈。 是的。 但是我们通过易云的五个关键词，我们通过他的这个。就是一二三四五的一个排列，我们发现它更注重心灵美， 嗯， 对不对？ 对， 心灵的美好是你觉得最主要的， 更重要一些的。 嗯， 是，我觉得你这个人再漂亮，如果没有什么内在的话，或者你没有自己的一个特色的话，嗯、再漂亮也会看腻的。 对对对对对对 对。 嗯，那么刚才我们说了未来的另一半是什么样，那么接下来，那对于未来的另一半想说些什么呢？接下来我们是不是要进入到这个非常浪漫的环节，就是为你读诗了？ 对呀、啊， 对不对？ 为你读情书。 嗯。那易云今天要给我们来一段非常浪漫的， 不是我是这么想的、嗯，就是你想想，你要读这个情书，你肯定要有一个对，要有对象感，对不对？ 是， 嗯， 就是此时此刻，我觉得应该有一个对象， 嗯， 我可以当这个角色。 那就张同学了，我来张同学来了。 你可以跟我说啊，易云 就被嫌弃了，好吗？你们隔空啊，隔空，请忽略我的存在。 嗯，来吧， 嗯，好， 嗯嗯，我会很享受的。 嗯，好。来吧， 来吧， 我们静静的听一下易云 静静的听 为你读情书。 好的，我很喜欢。 嗯， 我很笨，我不知道要怎么表达我心中对你的感觉。我知道牵手容易，但是牵一辈子是很难的。可是我就是想和你牵手，一起走过每个人生的路口。我不敢说我可以给你一切，但是只要是我可以给的，我都愿意，而且无怨无悔。喜欢你，喜欢到都恨自己，恨自己不能当着你的面说喜欢。我不知道你会接受或者拒绝，在这封信中的时候，也不会想那么多了，只是想把现在心里所有的话都写出来，让你知道，在你身边一直有一个人。因为你的笑靥而开心，因为你的皱眉而伤神。你微笑，我可以开心好几天，就像向日葵一样，看到太阳就会露出微笑，感觉到一切的美好。你是我心中的小太阳，我真的想牵起你的手。 哇， 妹儿啊， 守在这儿呢 妹儿打分吧， 打分啊， 刚才虽然答题答得不太好，你觉得这一关怎么样？ 这个、 满分十分打几分？ 说实话是吗？ 嗯，说实话。打二十， 不可能。满分是一 十分， 十分是吗？ 对， 满分十分，嗯，9.9。 哇，很高了， 高。 要是我读的话，要是同样的这种表现，你会打几分？ 那个我 估计就两分， 我会听的，我会听的。 哇，心里现在被戳中无数个刀子哈！ 哎，不过依云这个。读东西的感觉还是真的很不错的， 超棒超棒哈！我觉得刚刚我们这个配乐也选了一个比较摩登的、比较 modern 的那种音乐哈，我觉得也是，就是所有的情诗不必要非得都是伤感的，然后也希望大家都时尚 fashion 起来。 为什么情诗是伤感的？不应该是浪漫的？ 浪漫的，对对对对对。 背靠着背坐在地毯上。 好，以后我们都希望我们的各位朋友们啊，能够通过自己的各种各样的方式，能够多多呈现自己。博虎点秋香，欢迎各位的到来。 是的， 那么今天呢，易云的展示时间也是非常短暂，我们希望今天就有朋友找到易云，好不好？ 哇，最好 了， 对， 脱单， 对，那是不是要公布一下我们的联系方式？ 对，当然要公布了。 对，你公布微博、微信、QQ 都可以。 就是要联系，请大家及时关注我们的博虎点秋香，然后通过博虎点秋香这个平台来跟我联系就 OK 了。 谢谢你帮我们打了广告，但是我们也需要你自己也留一个， 对， 留一个自己的呀， 对， 留一个微信的号吧， 微信、微博都可以， 真的留吗？ 留吧， 这么感人， 来 啊，64850-6205， 这是微信号是不 是？ 六四八五零六二零五， 好的，我希望各位朋友们都记住了啊，拿起小本本记起来。那好了，今天易云的展示到这里就全部 结束 了。我们也期待易云以后能够多来还是少来，希望这次就被牵走了， 牵走就好了。 对，希望你给我们来秀一秀恩爱，好 了。 好，再次感谢各位能够收听收看我们的 FM98.2 博虎点秋香，再次感谢哦，我们的新都家的饭宝送给我们易云一个小太阳，也 谢 谢你啊， 谢谢 也夸了我们，也再次感谢各位朋友能够持续关注我们的 FM98.2 博虎点秋香。那么下一个节目呢是漫游嗨翻天，我们明天再见了，拜 拜。 拜 拜。 나에게 말해줘, get to know ya. Yeah. Light the candle, 은은하게. Red wine 같이 붉게 물들일래. 바다가 보여. Try 이 시각 위에서 어떤 맛인지 girl Just tell me what you want 원하는 게 뭔지 뭘 원하든지 말해 This is how I do it Wait out This is my wait out This is what I wait out Check out my wait out Wait out This is my wait out Oh, I really love you, baby. Yeah, 불러줄게, lullaby. 꿈속에서도 안아줘, 안아줘, 계속 말해줘. 你问我爱你有几分，我的心只有你一个人。That's right, that's right. 看夜空闪亮的星星，我会摘下一颗送给你。That's right, that's right.One more time, sing it. Wait out, this is my wait out. Just a word of wait out. Check out my wait out.